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地球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应该一起来努力让它更美。好，那么下面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尹子墨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救救地球。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救救地球。在无根的宇宙中，有个星球叫地球，还有个星球叫天球。天球上住着天星人，要问天球上的孩子最爱干什么，让卡尔老爷爷讲地球的故事啦。卡尔老爷爷总是让孩子们坐在月亮船里，他一边摇一边讲故事。他讲故事之前总是要先捋捋胡须，然后慢悠悠地讲地球上蔚蓝的大海、宽阔的小溪、五色的花朵、绿色的小草，还有善良可爱的小动物们。天球上的孩子听得如痴如醉，不由得对地球十分神往，常常在夜晚天文馆里看地球。有一天，几个天星孩子又来到天文馆看地球，他们发现地球笼罩着一层越来越厚的灰色的东西，像沙，像雾，朦朦胧胧的。这颗美丽晶莹的蓝色宝石显得十分暗淡了。他们急忙跑到卡尔爷爷那里询问原因。老爷爷查阅了许多资料和卫星拍摄的照片，慢慢捋了捋胡须，说这是由于地球上的人类不断砍伐树木、建造工厂，造成水土流失、河水污染、空气污染，使环境恶劣，生态不平衡了。唉，人类面临空前绝后的危机呀。天星的孩子们听后很为地球人担心，他们商量着想法帮助地球人，但他们对地球了解的太少，就决定先去考察。他们驾驶着天星号飞船，穿过浓烟和灰尘组成的雾幔，来到地球的大海上。他们看到的海面不是一片蔚蓝，而是浮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的油脂。天星的孩子们又顺着河流到了一条小溪，可被一股恶臭弄得差点呕吐了。溪水早已被工厂污染了，变得浑浊不堪，满是白腻的泡沫，几条被呛死的小鱼翻着白肚皮浮在水面上。他们来到公园，虽然看见了红花绿草，但花草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尘，森林失去了生机。天星孩子们多想看见一只小鹿呀，可那里根本没有可爱的动物了。天星孩子们心情沉重地回到天球上，只希望马上想出拯救地球的办法，便七嘴八舌地问卡尔爷爷：“老爷爷，怎样才能使地球恢复原来的样子呢？” 卡尔爷爷捋捋长长的胡须说，孩子们，要让它像从前一样，只有人类自己能救自己，因为地球是人类自己破坏的。茫茫宇宙中回荡着一个声音，救救地球。 同学们在旅游的时候啊，如果有机会高高的透明的玻璃桥面上，然后呢慢慢的去走，同时啊俯视脚下，看到脚底下的山啊水，可以说啊非常非常的刺激。山西的一座玻璃桥更加好玩，因为呢它融入了 5D 技术在里面。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首先啊，我们看一位哈游客哈，他的感受，他的名字呢叫李丽。当李丽啊踏上旅游胜地唐山的玻璃桥时，玻璃破碎的声音让他尖叫起来。As Lily stepped on the glass bridge in the Changshan Mountain Tourist Resort, 踏上这个什么什么上面，叫 step on the glass bridge, 玻璃桥，更准确的翻译呢是玻璃悬桥，因为呢它悬在空中。Tourist Resort, Resort 这个词 R-E-S-O-R-T 表示一个旅游的胜地。The sound of the shattered glass caused her to scream, 玻璃破碎的声音让她尖叫起来。好，那么看一下破碎啊，叫 shatter, S-H-A-T-T-E-R, shatter, 它还可以指呢玻璃啊等一些比较坚硬的一个物体呢破碎的时候的这种状态叫 shattered。 同时啊，我们可以指呢一个人的希望，一个人的梦想被这个 shatter, 也表示说这个梦想破灭。一个人恐惧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个词来翻译叫 scream, 尖叫。当他下来的时候呢，他说到呢，我能感受到我的肾上腺素在狂奔，同时啊感到头晕。 I could feel my adrenaline running, 肾上腺啊是一个生理词，但是呢现在很多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用这个词来表示自己呢经历了一场非常刺激的一件事情。 Adrenaline, A-D-R-E-N-A-L-I-N-E, Adrenaline, 我们可以说呢 Adrenaline is running, 啊在狂奔，也可以指呢 Adrenaline is high, 也可以表示这个程度非常的高。同时 I felt dizzy, 感觉到头特别的晕， D-I-Z-Z-Y, dizzy。 这座玻璃桥啊位于中国北部的山西省，是该地区的一个非常有亮点的旅游胜地之一。它被当地政府啊称为 5D 玻璃悬桥，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吸引了相当多的游客。 The glass bridge is one of the highlights,哎，非常有亮点的，非常突出的这么一个点，我们叫 highlight, H-I-G-H-L-I-G-H-T, highlight, 我们可以指呢一个点啊是某一个地方的特别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叫 highlight。 同时啊，我们说在写文章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句子有某一个段落成为整篇文章的一个 highlight 啊，整个文章的一个亮点啊，表示说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 我们用这个词 highlight。 而这里面呢玻璃桥是该地的旅游的一个 highlight of the tourist area, 后面有一个叫 tucked away in North China's山西 province, 这个位于呢没有用 located, 或者呢叫 situated, 它用一个 tucked away, T-U-C-K, 表示掖在藏在某一个地方，它往往指呢不是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 tuck, T-U-C-K。 那么这个词原来呢是指我们把一个东西掖到或藏到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会把我们的衬衫掖到这裤子里面哈， tuck your shirt。有的时候呢晚上特别冷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被角啊掖进去哈，可以呢挡住一些风，我们叫 tuck the bed, 啊 tuck the quilt 等等。那么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后面看一下被当地政府称为 5D 玻璃悬桥 touted by local authority, 这个词很好玩， T-O-U-T, 拼写非常简单，但是呢有些同学可能没有接触到这个词 tout, T-O-U-T,它往往是指那些小商小贩啊贩卖自己东西的时候的一个吆喝啊或者叫唤啊，这个词 tout。 那么这里面表示说被谁谁谁称为啊非常自豪的啊，看作是某一个东西，叫做这个 touted by local authority, 或者呢叫 local government, 做一个 5D glass bridge 5D 玻璃悬桥。 It attracted quite a few visitors 黄金周期间吸引了一定数量的游客。我们知道 a few 表示 some 一些，但是前面加一个 quite Q-U-I-T-E 呢，它表示这个数量呢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这个 some。 During the 7-day National Day Holiday 传统的玻璃桥不同，在长山的这座桥啊可以模拟不同的场景，比如说在你眼前出现了一片花海，一片蓝蓝的大海，同时还有令大家非常恐惧的玻璃破碎的一个场景。Different from a typical glass bridges 前面加一个 typical 传统的经典的，不同，它跟它们是不一样的。 This one in 苍山 mountain can simulate 出现了一个模拟不同的场景，它可以呢通过 5D 的技术呢能够产生出一种感受哈，这个声音哈，或者一种视觉的感受。 Simulate S-I-M-U-L-A-T 哈，同学们记一下 Simulate a different scenes 不同的一个场景啊， Such as 一片花海， A sea of flowers 啊，这个词不难，一片花海，然后呢一片大海， A blue sea besides glass shattering。 那么前两个还是非常愉快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花海啊，一片大海，但是出现这个 glass shattering， 那么有些同学啊会非常的恐惧哈。当地的负责旅游的人说啊，这座桥长达168米，桥的最高部和山底的距离啊有108米，它有数百个透明的玻璃砖组成，同时啊采用了 5D 的高端的技术在里面。 This bridge is 168 meter long and the highest part of the bridge is 108 meter from the valley。 好，那么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是这个桥的最高部 the highest part of the bridge floor 和呢这个山底的哈最低的这么一个谷底哈的From the valley， 我们讲过 V-A-L-L-E-Y 哈，是表示说山里面的这个山谷啊 valley。 那么它的这个高度差呢应该有108米。 It is made of hundreds of transparent glass bricks。 好，看一下透明的这个词 transparent T-R-A-N-S-P-A-R-E-N-T transparent。 那么这个词啊作为形容词，它可以表示呢一个物质啊，比如说玻璃是 transparent，还有呢像冰啊也可以说吧，特别洁净的冰呢也可以说呢 transparent， 同时啊也可以指呢一个抽象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制度它的这个流程啊，它的整个运作的过程非常的 transparent， 非常的透明。后面是 glass bricks and 它采用了 5D 的技术。 employ 这个词非常 employ E-M-P-L-O-Y， 它不是指呢老板雇佣员工的这个employed， 那么在这里面 employ 它表示说采用了使用了一个什么什么技术，非常正式的一个用法哈。希望同学们碰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如果说后面跟着是一个技术啊或者一个方式方法的话呢，它跟老板雇佣员工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近年来啊中国的一些景点哈也出现了类似的玻璃桥来吸引呢这个游客哈。 Similar bridges havePop up in China's tourist attraction in recent years. Pop up, P-O-P. P-O-P 这个词最熟的一个吃的叫 popcorn， popcorn 爆米花。爆米花呢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呢是加热之后呢玉米啊一下崩了出来。那么这个词 pop， 它表示突然的一个出现，突然的爆发了出来的意思。而如果表示一个 phenomenon 一个现象的话呢，就可以指呢一个东西从无到有非常快的一个出现的过程啊。同学们记下来 pump up in China's tourist attraction in recent years。 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呢，在安徽省的芜湖市有一个叫马仁奇峰旅游区，一座名为空中飞龙的玻璃桥对游客开放了。 Earlier this year a glass bridge calledFlying Dragon in the Sky 啊，它的英文翻译非常的直截了当。Flying Dragon 飞的龙 in the sky was opened in the 马仁奇峰 tourist area in 芜湖 city in 安徽 province。 旅游景区的管理部门将其称为高空中的高科技玻璃桥，因为它结合了文化元素和独特的一个体验。 那么桥的两端由纤维增强塑料制成的龙把手，同时啊还有一个现象非常的好玩，从龙的嘴里面能够吐出滚滚的浓烟。 The management of the tourist area touted 啊，又出现了一个 tout T-O-U-T 啊，那么说非常自豪的称之为 sky high， 高空中的 sky high 跟天一样高。 high tech glass bridge that combine cultural elements， 它融合了文化的元素 and unique experience， 一个独特的感受。 a dragon made of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 增强塑料啊，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术语哈，同学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stand at both ends of the bridge，站在桥的两头叫做 both ends of the bridge， and the smoke can billow from their mouth， 那么这个烟啊，滚滚的浓烟从龙的嘴里面能够吐出来，用的一个是 billow B-I-L-L-O-W、啊、非常浓的这种烟叫 billow。 记录游客在玻璃桥上行走的视频也在网上疯传，很多人啊在桥上哭泣大笑，躺在桥上不敢往前走。 Video recording tourist walking on the glass bridge also go viral、啊、后面出现 viral V-I-R-A-L 表示非常广泛的叫一个疯传、啊、viral on the internet with many of them crying laughing and lying on the bridge、啊、有哭的有笑的有躺的 refusing to walk on 不敢往前走。大家听完了今天有关玻璃桥的这么一个介绍之后呢，如果旅行的话试一试自己敢不敢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s Lily stepped on the glass bridge in a Changshan Mountain Tourist Resort, the sound of shattered glass caused her to scream. I could feel my adrenaline running and I feel dizzy, she said. The glass bridge is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 tourist areaTucked away in the North China Sanxi province. Touted by local authorities as a 5D glass bridge, it attracted quite a few visitors during the 7-day National Day holiday. Different from a typical glass bridge, this one in Changshan Mountains can simulate different scenes such as a sea of flowers, a blue sea, and besides glass shattering. This bridge is 168 meters long, and the highest partof the bridge floor is 108 meters from the valley, said a tourist staff. It is made of hundreds of the transparent glass bricks and employs 5D technology. Similar bridges pop up in China's tourist attraction in recent years. Earlier this year, a glass bridge called the Flying Dragon in the Sky was opened in Ma Ren Qifeng tourist area in Wuhu City,in East China Anhui Province. The management of the tourist area touted as a sky-high, high-tech glass bridge that combined cultural elements and a unique experience. A dragon made of fiber reinforcement plastic stands at both ends of the bridge, and smoke can billow from their mouth. Videos recording tourists walking on the glass bridges also go viral on the internet, with many of them crying, laughing, and lying on the bridges, refusing to walk on.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欧文的小毯子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mouse。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一只小老鼠的故事。His name is Owen， 他的名字啊叫做欧文。他有一个特殊的小爱好，是什么呢？你想知道吗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Owen。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欧文的小毯子。Owen had a fuzzy yellow blanket. He'd had it since he was a baby. He loved it with all his heart. 那欧文呢，有一条黄色的小毯子。当他还是一个小宝宝的时候呢，他就有了这条小毯子了。欧文呢，非常的喜欢它。Fuzzy goes where I go, said Owen, and Fuzzy did. Upstairs,downstairs, in between, inside, outside, upside down. 那欧文就说呀，无论我去哪儿，小毯子都要跟着我，上楼下楼，那在楼梯中间，在屋里，在屋外，倒挂着玩的时候，小毯子都跟在欧文的身边。 Fuzzy likes what I like, said Owen, and Fuzzy did. Orange juice, grape juice, chocolate milk, ice cream, peanut butter, apple sauce cake, Fuzzy's messy. 那欧文就说呀，小毯子喜欢我所有喜欢的东西，而且小毯子也确实是这样。你看呢，在毯子上啊，有橙汁、葡萄汁、巧克力牛奶、冰激凌、花生酱、苹果馅的蛋糕。哦，我的天哪，小毯子实在是太脏了。Isn't he getting a little old to be carrying that things around? Asked Mrs. Tweezers. Haven't you heard of a blanket fairy? Owen's parents hadn't. Mrs. Tweezers filled them in. 那隔壁的 Tweezer 阿姨呀，实在是忍不住了。她说，欧文已经长大了，怎么还带着毯子到处走呢？你们没听过毛毯小精灵的故事吗？欧文的爸爸妈妈摇头说，没听过。所以隔壁的阿姨就说，来来来，我给你们讲一讲，再教你们怎么做。That night, Owen's parents told Owen to put Fuzzy under his pillow. In the morning, Fuzzy would be gone. But the blanket fairy would leave an absolutely wonderful, positively perfect, especially terrific big boy gift in its place. 那这天晚上啊，欧文的爸爸妈妈就告诉欧文说，请把毯子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第二天早上这个毯子呢就会不见了，但是那毯子小精灵呢会留下一个非常非常棒，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适合小男孩的最喜欢的礼物在那儿，好吗？那欧文会这样做吗？ Owen stuffed Fuzzy inside his pajama pants and went to sleep. 那睡觉之前呢，欧文把小毯子塞进了自己的睡裤里面，然后上床睡觉了。No blanket fairy, said Owen in the morning. No kidding, said Owen's mother. No wonder, said Owen's father. 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呀，欧文大声地喊着，哈哈，根本就没有什么毛毯小精灵。妈妈说，哦，我的天哪。爸爸也说，哦，我的天哪，难怪你竟然把毛毯放在了裤子里边。Fuzzy's dirty, said Owen's mother. Fuzzy's torn and ratty, said Owen's father. No, said Owen. Fuzzy is perfect, and Fuzzy was. 那这个时候啊，欧文的妈妈就说，你看呢，这个小毯子好脏。爸爸也说，小毛毯呢又破又旧，丢掉算了。可是欧文却说，不，不行，小毛毯很好啊，你看，没问题。Fuzzy played Captain Plunger with Owen to the rescue. 那你看呢，现在欧文呢把黄色的小毯子披在了自己的身上，他正在扮演超级队长，参与救援呢。Fuzzy helped Owen become invisible.That you can't see me. 那小毯子可以帮助欧文呢变成隐形人。你看呢，欧文把毯子蒙在了自己的头上，他大声地喊着，我打赌你们都看不见我。And Fuzzy was essential when it came to nail clippings and haircuts and trips to the dentist. 那你看呢，小毯子对于欧文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无论是去指甲店，还是去理发店，或者是去看牙医，那欧文呢都会把小毯子带在身边。 Can't be a baby forever, said Mrs. Tweezers. Haven't you heard of the vinegar trick? Owen's parents hadn't.